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的血汗金钱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夺去了。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议员，个议席又被他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被他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好，又翻嚟啦。咁啊，头先讲起呢、這个即系呢个经济效益成疑， 吓、 时间效率低下，仲要系即系令到香港人赔了夫人又折兵，破坏埋我哋嘅一国两制，违反基本法嘅高铁吓，咁、咧就都知事体大啦，影响深远啦。咁系咪代表即系个 end game 嗰、那个终结就系去到立法会，俾建制派行使呢个制度暴力或者叫多数暴力嘅情况之下強行通過了二讀三讀之後就玩完呢？咁樣係大家知道啦，一地兩檢關注組咧係由即係八十幾個嘅團體啊、個人啊、九啊幾個，又有學者啊，又有立法會議員組成嘅，咁啊，梗係覺得即係唔能夠咁樣啊算數啦嚇，咁啊，所以咧雖然過去幾個月就個焦點係喺立法會裏邊嘅條例草案委員會，咁但係咧都希望藉著呢個二讀三讀咧係再一次咧係去即係提醒翻香港人。亦都係即係去係去抗議政府咧，係去鑑粗咁樣咧，係要通過呢、這個割地兩檢嘅 嚇。 咁、所以咧就一地兩檢關注組咧就今日開咗記者招待會， 我有睇到 就公布下個禮拜四。即係 六月十四日， 預計有機會係會俾建制派保皇黨夾硬即係暴力通過呢、這個，或者三讀通過呢個嘅一地兩檢嘅草案嘅同一日咧，就夜晚嗰度舉行集會，就喺立法會嘅示威區。 我諗係煲底啦， 係啦，講笑講話煲底，因為立法會係圓， 好成個煲， 好似個飯煲咁啊嘛。咁啊，即係興習慣講咧，即係社運朋友就叫煲底，喺嗰度咧就舉行集會，就由夜晚嘅七點至到。八點半， 七點至八，唔係七 點至到八點半嚇，咁啊舉行集會嘅，咁我哋當然係希望即係市民一齊企出嚟啦，唔能夠俾建制派、保皇黨繼續呃啦，因為呢個民建聯咧就喺今個禮拜一、一禮拜二咧又話聲稱啊有一個嘅。民意調查就超過六成的香港人咧，都希望盡快咧係要去通過呢個一地兩檢，佢哋等唔切啦，要快啲用呢個嘅高鐵啦咁樣。呢、這個好明顯同我哋理解嘅民情咧係好唔同，我甚至乎質疑根本就係造假嘅嚇。 去問翻自己嘅人咯，即係全部都係問佢自己嘅會員咁啊。六成咪少咯。 其實嗰啲問題大家知道啊，係要好小心嘅，即 係 好似呢個土地供應專責委員會咁樣咧，即係如果係好嚴謹、科學化、客觀嘅問卷咧，咁就連嗰啲嘅字句啊，避免有導向性啊，避免有預設立場咧，係要好審慎去處理。但係觀乎民建聯、保皇黨過去嘅做法嘅話咧，我就絕對唔會相信佢做出嚟嘅結果。 佢哋做嘅，我哋都啱啱調轉嚟睇就啱。 係， 正面文章反面睇 更加重要。重要的更加重要的就算即使是我想说我们作为民意代表作为代议士和掌握的资料亦都是即了解过的情况之下无论是法律问题又或者是那个财务效益的问题经济效益的问题我们都有责任呢是将个事实呢是说出来即使有部分的香港人是不信又或者是較難說服得到 他。其實不信是不知道 的。 即你想想 CCTVB 每一天都不斷洗腦。 快啦快啲啦快啲啦。 如果我是一般的市民我覺得是的便捷的。梗係話點都起了啦雖然是貴啫我都承認是貴。貴就貴啲啫，但係都起咗啦，起咗咪用咯，就係咁樣啊嘛。 都洗濕咗個頭咯，咁樣係。喂，大佬， 依啲就係建制派成日用嚟呃啲市民嘅一個方法咯。 最大鑊嘅就係仲有可以好多壞嘅情況發生。如果議員唔喺議會裏邊係去撐住做攝腳石嘅話咧，可以更加壞嘅情況嘅。如果舉手投降算啦，都還掂都通過嘅話，連抗爭嘅意志都冇，連講真話嘅説話冇直斥其非嘅呢個動作。都不提出的话根本就会政府会做得更加差。 嗱，唔單止係嗰、那個嗱，你會見得到啦。港鐵作為高鐵嘅項目管理人，而家咪會見得到咯。過去良好嘅建造大型基建嘅嗰個嘅好嘅信譽，喺今次高鐵同埋沙中線 一鋪千代， 係啊，你咪會顯示咗做哇，即係真係自顧不暇，周身蟻啊！呢、這個馬時亨又成為呢個過街老鼠。 我首先都想誒呼籲下大家先啦，六月十四號咧就係七點至八點半咧就喺煲底嗰度，即係起碼我哋表達我哋嘅即係市民嘅聲音啦，即係對各地兩檢嘅唔同啦。咁另外聽日咧就係六月。九號 係 喺菜街咧，就有一個咧，我哋民間公聽會嘅。 民間公聽會 原本咧就係因為各地兩檢有好大嘅原因嘅，係淵源嘅。咁咧當時咧就係立法會本來有一個啲各地兩一地兩檢嘅，我哋叫各地兩檢一地兩檢嘅嗰啲公聽會，但係林鄭就驚咧，哇！即係咩夜長夢多喎，唔好啦，取消咗佢。OK， 你話你取消嘛？我哋一地兩檢關注組就成立一個民間公聽會，專講各地兩檢。 政府正規嘅官方嘅立法會公聽會唔做，就唯有由 民間 做 咯。做咗25場嘅， 哇！真係好有人力喎，你哋25場， 足足25場，都係講 個禮拜， 25個禮拜都係講各地兩檢。 呢個真係不得了。 係啦，咁咧就26、27、28咧就跟住嚟緊咧，聽日咧就係第28場啦。 28場， 咁又係要講翻各地兩檢。係。咁點解要講翻咧？就係因為我哋要讓市民即係清楚啲知道咧，究竟政府點樣呃我哋？我哋請咗梁啟智啦，請咗你啦，咁啊特別解釋一下咧，究竟政府係點樣呃啲市民？所以希望大家咧就呼籲下大家咧，就係星期六，即係聽日咧4點至6點，就喺即係菜街咧，大家出嚟。即係撐下，撐下啦咁樣。 繼續要揭露政府嘅不是， 冇錯。 政府，我係純粹係講事實。有時有部分嘅香港人真係會覺得，乜咁都可以假得嘅咩？乜政府會呃市民？會真係有啲市民咁樣同我講嘅喎。 我再講一句咧，佢哋唔係講豬，佢哋係咧唔知， 即係嘅資訊或者認知有一定嘅落差， 俾人歪曲咗嚟俾你嘅。 我哋起碼嘗試係去説理，係 啊， 咁啊，就算要俾政府咁樣用我哋嘅公帑嘅話咧，我哋都要搞得清清楚楚，因為日後都仲要有大量追究責任嘅工作係存在嘅嘛。 冇錯， 我記得2015年嗰陣時啊，又係㗎，即係有啲街坊同我講，這個政改方案為何你不通過？我說蛤，這不是假政改方案咯，這個是假普選的政改方案。蛤，假普選政改方案，政府說是普選來的，是可以投票的。當我跟他拆解過之後，他們都很難接受。那個居民會覺得，即是他很驚訝地，什麼政府都可以說大話的嗎？ 當他們明白之後，其實他們就 係啊，呢個就係竊國者勾，竊豬者猴嘅一個效果啦。政府有時或者在有權嘅人咧，或者係掌有公權力嘅人咧，有時咧講個大話係講得夠大，吹得夠誇張嘅話咧，有時就會令到部分嘅市民咧就會選擇即係信咗佢都唔知道，佢會覺得咦冇理由政府會咁樣呃我哋嘅喎，冇理由政府會用天價嘅價錢起一個即係效率咁低下嘅喎咁樣。咁但係當我哋去鋪陳一啲嘅理據數字嗰陣時咧，嗰、那個事實就會浮現出嚟。 冇錯， 當你橫向地比較一下啲外國嘅事例嗰陣時咧，呢啲係冇得呃嘅喎，係好清楚。再將政府自己作出嘅承諾又擺翻喺今時今日嗰度，又去再比較一下。又會看得到個事實係點啊？ 我覺得如果能夠啟迪到民智咧，民主就已經自然就有㗎啦，真 係。 其實最主要就係 民主社會都需要有個健康發展嘅公民社會，同埋一班即係 well informed， 我點講啊？即係掌有足夠嘅即係認知嘅一班嘅有質素嘅公民，係去令到呢個民主制度係運作得好。 所以多啲資訊咧，所以我。即係集一成集我都睇嘅， 係 你資訊係嗰啲知識咧， 話俾阿劉世良知先， 真係噶，真係噶。 唔係啊，世良做節目，成集又即係希望係知識為本嘅，咁所以就即係阿世良都做大量嘅功課嘅嚇。我哋做節目都做大量嘅功課。 我都今朝特別做多咗功課， 係嘛？ 係真係嘅。我哋講下馬時亨啦。 馬時亨啊，呢個咁嘅衰人大壞蛋，真係鬧得有道理啊！我覺得係這個是契弟， 契弟 點契弟法？ 嗱，馬時亨咧就即係我覺得佢咧就有少少咧就係即係權力令人腐化， 佢開頭咧嗰時咩仙股嗰個風波咧，佢都識得鞠躬道歉啦，係咪啊？ 即係做孤人就要逼住要 humble 啲， 係 humble 啦，同人哋 communication， 同嗰啲泛民啊都 communication 都算係不錯啦，即係講得唔錯。好啦，俾阿六八九委任咗去做一個地鐵港鐵嘅主席之後咧，哇，覺得自己好似咧權力實在好大啊！大到咧根本上咧都目空一切，我使咩理你哋啊？你點樣同人講啊？你唔好理咁多啦，總之我話 OK 就 OK， 即係講得俗啲，你識條鐵咩？即係話俾聽，你都唔識啦， 目空一切 咁樣嘅。 係啊，啲記者啊，其實係好值得係憤怒嘅。 喂，係人都憤怒啦， 大佬 記者， 佢哋係第四權，佢哋係呢一個即係追求真相、尋找真相嘅係佢哋嘅天職咁樣，但係俾一個。所謂的集體運輸系統的機構的主管的主席咁樣係去耍佢。 其實要問翻馬時欣，你有識條鐵咩？你讀咩出身㗎？ 從商㗎佢 係。唔係你從商㗎嘛？即係講得唔好聽，都係一個 salesman 嚟啫嘛。你 sell 佢自己，你 sell 得好啊 ！sell 到六八九委任你做嘅港鐵主席，之前又做局長，又喺商界又叫有啲名望，你 sell 得好啫。你係咪真係好有料呢？我真係喺今次裏面我就你就露咗底啦。 係嗱，有唔有料當然係判斷佢係咪應該係喺嗰個位置上邊係去坐嘅人啦。但另外一個，當你坐上咗一個係涉及到公眾利益，又或者你係使緊公帑係去籌建一啲鐵路系統甚至乎涉及到公共安全嘅一個嘅工程嘅項目管理人嘅話咧，你就有責任。嗱，呢個係責任，唔係你咩從政嘅風格啊，唔係你係咪喺商界裏邊長袖善舞。記住，係你嘅責任係要開誠布公地係向公眾係去交代啊嘛。呢、這個就係你點解你每年。要收咁多嘅籌金做呢個港鐵 八二辦 係啦嘅主席嘅必然責任，你仲要有領導嘅角色，就係領導個董事局、領導港鐵呢個機構咧，係提供適切嘅集體運輸系統嘅服務俾香港人，同埋咧係去籌建呢個嘅高鐵嘅過程裏邊咧，係令到個工程咧係可以順利暢順。同埋咧，係即係合乎成本效益嘅一個嘅質素嘅工程，係要去處理。 阿 Gary 其實好諷刺喎，當日咧阿偉達成咧，同埋阿周大倉啊、錢果峰啊，就喺2014年啊，第一 係即係嗰陣時佢哋就呢個超支 啊、超支啊咁樣就委任咗阿馬時欣去調查佢，結果俾佢個 comment 係咩咧？ 係 為疏忽， 為疏忽， 為疏忽。今時今日你馬時亨、王維明同埋梁國權、梁國權一個 CEO 啦，1480萬年薪，你哋係咪失職咧？ 更加嚴重疏忽啦！其實個事實擺出嚟， 一唔係就係你失唔失職嘅問題，一人命關天啊！你一造假，嗱造假我唔同你講話咩造假咩，你而家造假嘅問題咧，影響到咩？個地台冧嘅喎，地台一冧咁。喂，上次城大冧嗰次又冇人喺度，冇人受傷啫。你今次會唔會又咁好彩咧？係 啊。 咁你係咪一定要認真啲咧？係 啊。 即係呢樣嘢，我覺得佢哋就好似咧，就係視人命如草芥。係 啊。同埋就諗住就開記者招待會，政府就勒令就話，咦，即係不認不認還須認都係有問題啦，咁就叫港鐵一個禮拜之內交報告，趕唔切，港鐵做唔切就乞求政府就俾多一個禮拜，跟住開一個所謂嘅記者招待會出嚟嘗試係去交代，咁但係交代嘅過程裏面所有重要嘅關鍵嘅問題全部冇答， 人哋問佢， 全部冇答， 人哋問佢被剪嘅鋼筋總數有幾？多啊咁样， 唔知 佢又九唔搭八喎，佢话冇记录喎， 系 有唯一一次有记录嘅啫。 因为冇记录就代表咗根本你就监管不力，呢个必然嘅程序嚟噶嘛。 佢第三次巡查有记录，个记录咧就有5G嗰啲钢筋咧就系剪即系剪短咗嘅。 系 咁，其他4次又冇喎。 系， 但系你作为一个千亿嘅工程嘅系统，你可唔可以咁好似山寨仔咁 啊？系啊。 是不是山寨仔啊？ 大家知道啦，路政署就有鐵路拓展科，咁啊，港鐵嘅董事局就向佢交代，港鐵作為項目經理人咧。 就是找这个的总承建商今次的礼顿。礼顿呢又在下面呢就叫分判商即是做这个的楼钢筋那个呢就找了派了一间 范信范信建筑。 但是在一个过程里面呢是有程序就是每一个程序要完成了一个先去到另外一个中间就涉及到技术人员或者监工监管呢是去履行他的职务呢是要完成一个检查过验收合资格签纸跟住再交给另外一个的分判商是去再做工程的嘛。 那么清清楚楚咯。 整钢筋铺水泥 铺水泥 做月台全部是有板有眼的嘛。但是港铁就现在呢就变相呢就将个责任就推晒给现在这个最下层食物链最下层的分判商。就以为这样就交代了过去。 其实我想他呢就他之前一日呢都不敢回应。 是。 那有记者问他们呢喂一剪短的鋼筋呢是不是造假欺詐他那個怎樣回答呢那個黃維明呢 是 他說扎鐵工程呢就很複雜的那呢就有時出現一些鋼筋呢有時會凹凸、或者會位置不良、我們要求了那個禮頓或者是那個承建商做的喂你冇答到人哋問題喎，我就係問你有冇造假，我問你有冇造假， 就是、問 我問你有冇造假，有冇欺詐？你話我已經叫要求咗佢，就係 email 要求咗佢，叫佢改善。咁但係如果出現咗問題嘅點教咧？嗱，據蘋果日報咧就話即係報導咧就話有26,000條嗰啲鋼筋裏邊咧，有5,000+條咧有問題。 係啊。430即是大約那個數字但都很驚人、大佬。 但其實他剛才答的問題就我覺得都有少少是語言藝術的。他說我第一次巡查就有發現五條你是不是巡查五個位發現五條呢原來 100%、如果你只是巡查五個位而這五個位有即是五條都有事的 100%。好了 另外那四次巡查嗰五條裏面有四條有問題，唔敢話即係話唔係五條啊四條啦，即係夾埋20+條啦。喂，咁80%喎，即係話個命中率咧就係90+嘅咯喎，變咗。如果以《蘋果日報》嘅講法，26,000+5,000+咧，都成20%。喂，20%好大鑊嘅喎，好似阿田北辰今日，好似琴日定今日嗰個鬧嗰個。 全方位的節目， 哇！即我想講粗口得唔得？ 係唔得。 一個契弟嚟嘅一個，點樣契弟咧？你話其實咧，依家依個嗰個剪，即係剪嗰、那個依、這個剪短依、這個依、這個鋼筋咧，係一場虛驚嚟嘅啫。喂，如果死人點算啊？ 田北辰咁樣講， 係真係咁講啊！ 你真係， 佢係估計， 你真係小馬大幫忙嘅。 喂，你有冇搞錯啊？你有冇搞錯啊？即係我真係問下田北辰，即係你自己又話以前係即係嗰時係 九鐵主席 啊嘛，咁你應該好熟嘅喎，你點可能會講啲咁嘅廢話㗎？仲有你估計嘅嘢係咪真係咧？你話估計我估計咧就係虛驚一場嘅啫，係安全嘅咁樣。 哇！佢而家連自己港鐵就話所謂要揾人去做揾個第三者叫獨立第三者。做一個負重測試的報告檢測過就懷疑是有短筋又或者是剪短 鋼筋 鋪設而成的月台是承受得到重量的報告都未出那麼快就去有結論就說好像寫包單說沒事啊虛驚的話呢 可能是 這個不是保皇 他可能真的 有答案的、他找了個黃志明咁王志明咧就係咩人咧？就有工程師啦。咁佢就當時咧就係城大冧咧，嗰時係揾佢查嘅。 哦，城大個綠化天台。 係啦，綠化係啊，綠化夠搞出嚟嘅又係。咁咧就早兩日記者問佢咧，即係點樣去測試咧？咁其實咧有兩種方法測試。一種方法咧就係叫負荷嗰個測試， 係啦，負重， 即係負重啦，個負重負荷就係話，譬如話一部 lift 咧，佢冇理由揾個人入去試嘅，即係揾10個人入去試，一冧啊，10個人都死曬噶嘛， 就唔會用真人試嘅， 係啊，揾啲秤砣咧，譬如話2,000斤嘅咁，2,000斤擺落去，咁試到冇問題，佢就話揀呢樣嘢。但係第二個方法就係咩咧？即係要轉開嗰啲實試，睇下嗰啲即係剪咗啲鋼筋咧，係唔係有問題？他咧就選擇咗頭嗰個部分。他選擇完之後咧，田北辰講嘅又啱喎。 變咗真係就冇事噶咯喎。點解咧？因為其實咧，任何嘅負重咧，我相信唔會係一年兩年之間就會出現嘅。就算佢個負重有問題，佢都捱得到，可能一年、三年、五年，唔知嘅喎。咁你五年之後點咧？咁其實即係我覺得咧，好似佢哋咧係夾埋一齊咁樣嘅喎。 互相包庇啊！ 互相包庇咁喎，真係。 感覺係即係唔理想嘅做法啦。 即係好唔理想。 唔係唔理想，係惡劣嘅做法。 好大鑊添啦， 直情。做法，因為 即係第二樣嘢，我唔怪你啊！即係錢嘅都係，即係唉，費事去計啦。人命關天啊嘛。咁你點解唔兩樣都做咧？我想問下黃志明，你點解淨係揀？即係佢係覆俾記者，我係中嗰種即係負重嘅測試，我就唔會咧轉開佢哋睇嘅。喂，你負重都冇問題，唔係代表嗰個鋼筋裏邊係冇問題嘅喎。 因為嗱有豬肉在前啊嘛。 係啊， 今年嘅三月嗰陣時候就唔係蘋果踢爆啦，就東方嗰陣時候 都有收到。東方 都有嘛？就係話呢個沙中線嘅紅磡站內以北嘅隧道啊嘛，即係近呢個世界殯儀館對出嘅路段嘅地下嘅隧道嗰度，一樣係有呢啲鋼筋被剪短嘅情況，又唔知道三處嘅地方，當其時嘅港鐵處理咧，就好似頭先你講啦，就係、是、打開翻啲石屎，睇過有問題換翻佢，換出嚟嘅鋼筋擺喺地下，同埋嗰啲石屎紅茂嚟都成座山咁大嘅嚇，咁點解唔係用翻一個即係、就是、較為徹底嘅一個嘅補救嘅措施係？ 基本我覺得係咁樣啦，我又覺得係咁樣。可能咧上邊咧有指令就係幾時係 deadline， 我唔理你點都好，你一定要幾時搞掂。咁佢根本上如果真係要成個月台全部拆曬打曬，跟住重新再做過，可能又 delay 多三個月、六個月噶咯喎。 咁但係正正係涉及到行車安全同埋呢個嘅人命， 即係呢啲一陰謀論咁樣講啦。 你應該係要咁樣係要釋除疑慮啊嘛。同埋我哋就要仲有好多嘢又可以問個點解話係要做呢個嘅調查咧？就係話泛迅作為分判商，係咪只係處理沙中線紅磡站呢個地盤咧？嗱，沙中線有好多個站噶嘛，係咪嚇？有咩宋皇台站啊、金鐘站啊？如果佢有承接到嘅，咁到底其他嘅站有冇相類似嘅情況咧？今次沙中線紅磡站係咪冰山一角咧？ 我覺得咧有少少嘅陰謀論啦。我自己有陰謀論咧，就係咩？佢咧就之前一日就唔敢講話係邊個出，佢竟然問你咧， 其實係一個禮拜，係前後有多次嘅前言不對後語。 我又唔知點解會唔知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出嚟，亦都唔知邊個做嘅意思點樣咧，就護短，即係護邊個咧？護嗰個禮頓，點樣護咧？就係、是。即係一篤就篤佢噶啦嘛，其實就應該一篤篤佢噶啦嘛。 因為佢應該係有一個駐場嘅監工或者監管工程師係去負責。 責無旁貸噶嘛。 係啦，係去檢修啊，同埋咧係去核證每一個嘅工序係合乎咩噶嘛，合乎呢個嘅標準噶嘛。 有 checklist 啊嘛。好啦，今日夠膽出嚟講話泛迅係泛迅嘅工人，點解咧？我覺得咧，我自己陰謀論覺得咧就係佢就已經諗到辦法啦。揾個替死鬼，蘋果係保仲過癮， 即係抽咗呢個生死籌，俾埋安家費之後就由佢 查咗呢個泛迅咧，原來個寫字樓油麻地一個啲冇人，即係個寫字樓冇人嘅喎。個董事仲過癮，就攞咗人哋一間公屋咧，就話自己係嗰度住。 哇！但係大佬係咪都係假㗎？其實係 呢、個真係香港咧。九七年之前唔係話冇假， 替死鬼 就冇今時今日搞到咁樣咁假得咁交關。係咪先？我覺得就即係諗度掂咗啦。 千億工程嘅總承建商之下嘅分判商可以係無牌經營，又或者係嗰個嘅誠信係咁低咁樣嘅，可以係咁樣。 咁佢咪做替死鬼，跟住有限公司噶嘛？ 係 執咗佢，乜事都冇咯。冇最多嗰個董事咪要坐下監咯。 是 就係咁，冇事噶，唔關佢事噶，又唔關禮頓事，又唔關阿馬時欣事，又唔關林鄭事， 安家費乜事都， 我都係咯。仲有一樣嘢就係、即係有幾吊鬼嘅喎。原來咧，禮頓咧同 UGL 有關係 嘅。哦，係咩？ 啊， UGL 原來 UGL 咧又有報紙話咧就係紙媒廠，即係紙媒公司。亦都有人話咧就話，即係有報道啦，唔係有人話啦，就係、是、禮頓啊收購 UGL 嘅。但係有冇 UGL 諗起乜嘢？ 唔係，好似係禮頓母公司。 母公司係 禮頓嘅母公司去收購 UGL， 因為要睇埋嗰個資本嘅規模。係 啦，都係母公司啊。咁 UGL 諗起邊個啊？ 梗係梁振英啦， 梁振英六八九啦，又諗起嗰個 consultant 收人哋五千萬啦。咁我諗起。 馬時欣又想起梁振英喎，誰委任馬時欣做佢個港鐵主席？ 就係梁振英。 梁振英咯。咁點解好奇怪就係、是、嗱，即係做工程我哋知啊，罪惡就係業主俾錢噶嘛，幾時都係俾錢嘅罪惡嘛。但係啊，馬時欣雞禮頓，唉唔該你啦，出嚟啦，你出嚟 出嚟解解話咁樣。 解解話。喂，我未聽過咧，會有業主即係雞個嗰、那個承建商話咧，唔該你啦，你出下嚟啦。 係啊。 喂。裏面包含啲咩嘢咧？我哋真係即係有少眉目喎、哦，即係開頭諗唔到啦、嗯。但係我諗原來禮頓嘅母公司同 UGL 有關係，嗯、馬時欣同六八九有關係，六八九又係收咗5000萬嚟做去 consultant， 俾咩 consultant 咧？俾 advice 啊嘛？咩俾咩俾咩 advice 啊？我同阿可能啦、啊，仲阿馬仔講：喂，識做啦，唔好嗱你有你嗱你啊！嗱、啊，你啊， 原來啲關係係千絲萬縷嘅、 啊，即係其實即係裏邊會唔會有啲貪腐啊、包庇啊或者賄賂啊嘅問題咧？即係呢樣嘢真係要大家值得去討論下、諗下究竟點解？ 呢、這個係令到我哋覺得係好憤怒同埋亦都係惋惜嘅，即係香港嘅制度真係沉淪得好緊要。 即係喺港英政府係完全係冇。 即係以前係好難想像嚇，就算你幾唔喜歡呢個嘅港鐵或者地鐵，咁啊，即係你話加呢個嘅交通費都好嘅話咧，過去咧啲大型嘅呢啲嘅。工程咧係好少呢啲咁樣即係涉及造假，涉及到呢個嘅建造水平低下，涉及到咁多甩漏同埋影響得到嗰個安全嘅問題嘅。咁但係而家就即係浮現咗出嚟，仲要係藉著呢個已經係全城關注，亦都係天價公帑建造嘅高鐵同埋沙中線，亦都係有史以嚟最昂貴嘅兩條嘅鐵路工程咧，就反而咧呢弱點、呢致命嘅一個結構性嘅問題咧，全部浮曬出嚟，即係好值得我哋去深思，點解我哋嘅政治制度、我哋嘅官員、我哋的政府、啊、是可以沉淪到亦都是容許這些半 公共機構啦，你說的是港鐵啦、嗯、但其實有70% 是港府的嘛， 是啦，為什麼會是、就是、造就到這樣呢？由政府的政策傾斜而養大的巨獸這個的港鐵又再繼續是去供去即係供佢壯大嘅喎、啊，繼續俾啲大規模嘅工程，又係去承建啊、設計啊，日後有營運又要揾佢啊。咁但係當出咗事嗰陣時候，又仿如係冇人問責，就只係揾一個即係少少嘅分判商係去承擔責任咧、 啊。 喂，呢、這個真係好有問題㗎。係 啊，即係會唔會啲黑社會抽嗰啲嘢生死籌咁樣啊？犯信係你啊， 係啊， 你搞掉啦咁樣，真係。 即係，真係好惡劣嘅。 但係其實咧，即係嗱，今時今日嘅地鐵，我頭先講話馬時欣咧就好自大啊，即係驕橫跋扈啊咁樣。嘅原因係咩咧？其實咧就係剛才係講啦，地鐵已經係有西鐵、有東鐵、有港鐵、有高鐵、有輕鐵，全部合為一，變咗一個獨立嘅王國啊。根本咧就係嗱，第一冇網管。林鄭，我覺得佢可能呢壇嘢真係唔知嘅，真係即係會可能未必係知嘅，有獨裁。獨裁到點樣咧？即係話乜就乜㗎啦，我話乜就乜㗎啦，你唔使講㗎啦，真係有混亂。混亂到咩咧？嗰啲考試咧都可以出包。 哦，係啊。 佢講出包仲係咩咧？仲係嗰啲嗰個監考嗰陣同一齊出包。 呢個另外一個醜聞嚟 嘅。合作出包，即係。有乜可能會咁咧？造假 就話監考嘅唔放水咧，工會成員啊話監考唔放水，冇、那 個、 足夠嘅工人去開工， 那個工賊黨咯、啊。 喂，大佬，俾你呢啲唔合資格嘅工人去開工，你都要諗清楚，建造出嚟嘅工程會係點咧？咁樣係。 但有一句説話叫 too big to。to fail 啦，或者 to fall 啊，或者 too big to manage 啦。好似2008年嗰時咧，本來 AI 都要執嘅，但係美國都話你太大，我唔可以俾你執啊。喂，港鐵係咪就係有咁嘅原因，搞到咁樣？ 有呢個咁嘅嫌疑啊！政府一手一腳湊大佢，養大佢，繼續供養佢，但係大到嘅情況咧，係調翻轉頭咧，係可以罔顧公眾利益咧，係去食住個政府，帶住個政府，帶嘅政府遊花園，又唔需要問責，又唔需要向公眾係有一個適切嘅交代。其實就係今時今日港鐵嘅寫照嚟嘅。 其實可唔可以幫佢咧？就係、是、分拆翻佢咧？就係、是、嗱，你冇一個咁龐大嘅。即係太多嘢要兼顧，不如你分翻西鐵係西鐵啦，東鐵係東鐵啦，港鐵係港鐵啦，同埋輕鐵係輕鐵啦。咁變咗自己獨立處理嘅時候， 問題冇咁多咯、嗯， 方法就會好多嘅，即係去應對而家嗰個嘅問題。港鐵如何改組啊？係咪應該重新公有化？又或者政府點樣處理佢佔七成股份？係呢啲嘅安排啊？係咪買翻剩翻嘅兩成幾股份啊？係咪用公帑係去做啊？咁樣其實仲有大量嘅討論空間嘅，即係非不能，實不為也。呢、這個就係我哋亦都係即係我哋經常批評嘅特區政府，佢即係係咪應該有啲事佢應做就唔做，唔應該做嗰啲咧？就做到加零一零嗰啲政治攻擊咧，咁樣係，咁所以我哋要持續關注同埋監察啦，咁啊揭露佢哋呢啲嘅醜事、壞事、惡事咁樣啦。今時今日嘅港鐵係已經醜陋到無以復加噶啦，嚇、啊、好咁啊呢一集。其實都難夠，即係講起馬時亨都仲係好興嘅， 仲有好多嘢。 但係我哋即係時間到呢刻差唔多啦，咁我哋會未來日子繼續監察啦。咁、呢一集啊，好多謝啊， 我多謝， 好多謝 Wilson 范國威 嚇，咁啊上嚟同我哋，咁啊遲下再有機會，我哋 多謝 再上嚟同大家即係諷刺時弊，好嘛？ 好 ，OK， 好，拜拜， 呢一集拜拜。 喂，政治好醜惡嘅喎。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會不理你的。政治很深的，我們不識的。 德國詩人布萊希特曾經說過，在各種的無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無知。 政治吃得的嗎？ 是啊，真的吃得的。什麼你沒有聽過政治咖喱飯嗎？ 咖喱飯有冇料到㗎？ 政治咖喱飯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經赤化的媒體環境裏面撥開雲霧，認清事實，宏觀視野，本土角度，言論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個啱聽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00至11:00，政治咖喱飯。